追寻智慧的思绪，感受悠远的情怀，家常读书时刻。说明：一、时间与存在。《时间与存在》这篇演讲是1962年1月31日在布赖斯高的弗莱堡大学由欧根·芬克主持的讲座上做的。在存在与时间的概要中，时间与存在是这部论著的第一部第三篇的标题。当时作者无法充分阐述以时间和存在命名的课题，存在与时间的出版工作至此打住了。时隔35年以后做此演讲，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不再是存在与时间这部论著的继续，尽管主导问题依然是同样的，而这仅仅意味着此问题越来越成问题，它与时间精神越来越疏远。文中括号里的内容是与演讲稿同时写的，只是演讲时没有宣读。本文的德文最初是由弗朗索瓦·费迪尔的法语译文一起发表在1968年巴黎普农出版社出版的《纪念让·波弗勒》的文集上，发表时的题目为《思的坚韧》。二，一次关于时间与存在的讨论课的记录。这是一次有关演讲时间与存在的讨论班的讨论的记录。我得感谢阿尔弗雷德·古佐尼博士的记录工作。我对这个记录稿做了检查，并在几个段落中做了些补充。这个讨论班是1962年9月11日至13日在黑森林的托特瑙堡举办的，共研讨六次。这篇文章的发表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和深化这篇演讲中的疑问。三、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。演讲《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》迄今为止仅以让·波弗勒和弗朗索瓦·费迪尔的法译文发表过，刊于《不朽的克尔凯郭尔》。《不朽的克尔凯郭尔》是1964年4月21至23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。四、我进入现象学之路。我进入现象学之路第一次发表在私人印刷的赫尔曼·尼迈耶80寿辰纪念，1963年4月16日这部文集中。